在外边，我拿着包袱，我吸引他注意力啊，我吸引注意力。 你可看神，你可留神。 嗯，这怎么没有？这怎么也没个没个？ 哎呀哥，这怎么？哎呦我的个天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、 哎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哎呦 你！哎呦！哎呀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帮捣鼓了，那没给捣，没撞坏吧？ 没撞，没 走你，我跑了，不是我的责任。哎，你跑，我那包子的包，哎，这小子你我的心花眼了，你还假装撞我，也把我包撞地下了，改明抢了，行，捕头出来呀、啊！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人了是怎么着？ 抓人呀！抓人呀！你看他把那包袱抢走了，他把那包袱抢走了。 那不对呀、 啊！ 这个地上这个包袱是谁的？ 哎呀，地那个不是拿的包，不是拿的包。哎呀，一会儿回来再看吧。咱先追那个去，追那回就追不上了。快抓人呀！ 这可是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货真价实的抢劫、啊、然而如此证据确凿的一桩案件，后续却是意想不到的峰回路转。 这跑得真快，抓不上了，也不着啊，这个前面拐弯了，行不行，前面他拐弯了，拐到那胡同里边去了。 哎，这小子跑的是真快呀、啊、这小子 他前面拐那胡同里边了。 哎，行了，嘿，这时候这回你就甭害怕了，这地方我熟啊。 这是什么地儿？ 嘿嘿，死胡同。这小子是插翅难飞了。 来了 。 哎，今儿可慢点了哈。 可不是嘛？ 怎么回事啊？ 哎呀，这个你甭管他，路上遇上点事儿，先给您啊。 把包给我。你快看呀，邢捕头，他跟那里边那个大妈俩人聊天呢，咱赶紧把俩人赃俱获给摁住啊！你就快点，我冲上去。 等会儿，着什么急？捉贼要赃，捉奸要双，这会儿还不能上去摁，万一人家要不是呢？人家把东西调包了呢？ 你说说怎么回事？今儿怎么来晚了？ 哎，大妈，没事，遇上点事儿 啊。行吧， 您先检查检查，您先看看。 我看看这包啊。 嗯， 你听听，就是他要把包给那个老太太，他是幕后大佬，这是个抢劫的团伙。 哎、行了，谁是大佬啊？那个老太太是大佬啊， 幕后大佬，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临安大妈嘛，这不是？哎呀，那先看看他们说什么。 哎，不错，哎，你看看，没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哎，怎么跟我要的不是一东西 啊？啊，不能吧？ 不是跟我要的不是一东西，你自己看呢，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？邢捕头，别渗人了， 走，站住！ 谁在干什么呀？我们俩谁没走啊？什么站住不站住的？这不是邢捕头吗？干嘛呀？ 手里拿的这包袱是什么？ 是包袱。包袱，这年轻人给我的呀。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？ 面食。 什么面食啊？ 早点吃的，早饭。这他给我送来的，我打开我就吃，他让我检查数数什么的有没有错，怎么了？ 什么面食？是不是包子呀？ 什么包子？什么包子？小年轻给我送我们家早点吃馒头，吃什么包子？不是包子，馒头。 这是包子。抢完了包子还在这说胡话，我瞅瞅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老太太打开了你们就后悔了，最好现在承认，知道吧？ 你看我吃馒头哪来的包子呀？你打开，哎，小伙你这不对呀。我要的那个陈家馒头铺的馒头，你给我送这包子干什么呀？包子，你看这就是拿的包子，拿着家里做的，拿媳妇给拿包的包子，哪有馒头啊？ 那袋是什么呀？ 哪袋啊？ 你手里那袋啊？

快乐画面。 爱你爱我就在